第135集，那可能不是鸟的面具。洗完澡，任毅穿好了睡衣才出来。尽管他欣赏严爵的身材，但是男人都有攀比心，他比不过，只好遮起来。想到这里，多少有几分郁闷。严爵见他出来，问道：“ 来一盘吗？”“来。”“你要不要试试新出的这个酱啊？”“我有。”“好啊。” 两人互相把手机抛给对方，任毅拿到手看了看。“ 没玩过哎，我带哪套出装啊？”“ 我看看。” 严爵跳下自己的床，直接躺倒在了任毅旁边。任毅怔了一下，把手机递给严爵的同时往旁边挪了一点。但这床是1.2米标准单人床，一个人睡都小，更何况是2.8米的大男人，再挪就滚下去了。严爵神色如常，选好初装还给任毅。开局之后，因为不熟悉角色，任毅快速死了3回，队友骂了他2句。要是平时啊，任毅肯定也开骂了，但这次理亏啊，只敢小声嘟囔。严爵在旁边痴痴直笑。 哎呀，妈的，还给你了。哎，等等。 严爵的手快速在屏幕上滑动着，但没过多久他也死了。等待复活的时候，严爵从任毅手里接过手机，将脑袋偏向任毅，边示范边教他。任毅认真听着，一抬头却几乎撞上严爵的脸。严爵也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任毅，两人均是一怔，空气中顿时流窜出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。任毅的小雷达察觉到了什么，但不敢确定，他不着痕迹地往后仰了仰，跟严爵拉开一点距离。 还是换回来吧，最近没时间打，输了该掉排位了。 哎，好吧。 两人换回了手机，顺利地赢了一局。只是打的时候，他们的胳膊不停地撞在一起，令任毅感到有些别扭。他没什么心情玩下去了。 快11点了，困了，要不睡吧。 嗯，睡吧。 严爵回到自己床上，他侧躺着，明亮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看着任毅。 四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那次在游乐场，不是咱俩第一次见面。 是吗？以前开会见过？ 不是，我刚升中队长没多久。 那是什么时候？ 嗨，也不重要，睡吧。 学习的最后一天，就是大家都期待的新装备展示。咱们国家的消防装备还不够先进，很多好东西是进口的，尤其是以美国和德国进口的最多。这次有新的水罐车、救援绳、防毒面具等多种工具，也有各种各样用于救援或者火灾调查的仪器。每年中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预算提出采购计划，但报了不一定批，理由写得越充分，批的几率自然就越大。所以大家都在认真做笔记。当讲到新款的防毒面具时， PPT 一滑，任毅就愣住了。投影仪上展示的新面具跟他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很不一样，首先体积要小一圈，绿嘴的部分也相对细且长，且自带一个小型空气囊，能够提供5到8分钟的紧急氧气。这种小型面具是为了突发状况备用和进入狭小空间的。这类防毒加迷你空壶的组合，任毅并不是没见过。可令他惊讶的是，这玩意儿看起来太眼熟了，让他一瞬间就想起了紫燕戴的那枚鸟的面具。任毅的心脏为这个发现而狂跳不止，只觉得背脊阵阵发寒。难怪他一直觉得那面具有些眼熟啊，原来不是他的错觉。他打开浏览器搜索，想要找一找有没有老式的防毒面具的照片，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面具实在太多了，难以确定年份。他心里一动，给火调科的张文发了条微信，让张文帮他翻一翻档案室的资料，看能不能找到过去的面具样式。严爵悄悄用手肘撞了撞任毅，小声说：“ 你干嘛呢？赶紧记啊。” 任毅支吾了一声，面上尽量维持着平静，可心里已经乱成一团了。 他早就猜测过凶手很可能是穿戴了防火装备，所以才能伪造出那样的火灾现场。他为什么就没想到龚应贤看到的鸟面具很可能是……到了下课的时候，张文发过来一个文件，过去20年消防局迭代用过的面具都在里面。人一将手指往前滑，心情越来越沉重，越看越像啊。新式的面具滤嘴过大过宽，还加了很多功能性的装置，更像是宇航员戴的太空盔，充满了科技感。但老式的面具真的有点像鸟的喙。一个6岁的小孩完全有可能把不认识的东西形象化成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。龚应贤是否真的把凶手戴的防毒面具错认成了鸟面具？任毅只觉脑门发胀，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。尽管龚应贤和邱岩都说过这个案子一定有内鬼，但任毅潜意识里不愿意去怀疑自己同职业的前辈。难道？任毅深吸一口气，阻止自己继续发散下去。在没有证据之前，他不能胡思乱想，何况当年这些装备大多是国外采购的，并不是只有消防员才用。没有网络购物的年代，仅仅是没有现在便利，不代表买不着。只是整堂课任毅都上得心神不宁。下课后严爵问道， 你怎么了？ 没事，我只是接到一些案子上的消息，坏消息也不算。但好消息也让人高兴不起来。 理解，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直说。 我去打个电话。 任毅走到走廊，拨通了龚应贤的电话。 喂。 龚应贤好听的声音响起，口吻中带着一丝愉悦。 你上完课了？ 应贤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 任毅的声音听来太严肃了，龚应贤立刻就察觉到有事。 你问。 你当年看到的真的是鸟的面具吗？ 什么意思？ 我猜测那可能不是鸟的面具。